关法律规定，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，否则就是违法。 啊，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三伏枯树片，三次晒猫眼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，脚上踏拉板，手里把小扇，就等老爷下了山，马铃出去找凉快。孔子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，点上顶皮羊肉串，做点毛豆小凉菜，手边开着花夹子，夏天自由打的乐趣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半耳边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中间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昨天咱们说到北宋的柔福帝姬，也就是柔福公主，被金国带走之后作为奴隶了，先是赏给大将吴起做了一小妾，没过多久吴起玩腻歪了，给这柔福送到洗衣院做了女工。这洗衣院呢，可不是洗衣服做苦工那么简单，名义上是洗衣院，可实际上啊，就是一个妓院。这样的人生转折，柔福一时之间可真是难以接受啊，几次想寻短见一死了之，都被侍卫给拦下来了。对于一个曾经的天之娇女，她现在的处境可以说是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啊。她从小是父皇眼中的掌上明珠，过着让人羡慕的幸福生活。然而国破家亡的结局却改变了她的人生，同一个人却在两个地方过着不同的生活，一个几经磨难客死他乡，一个寻亲成功嫁为人妻，到底哪个是真，哪个是假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宋朝的真假公主第二集。柔福进了洗衣院，起初只要有客人找他，他就拼命的反抗，可是每反抗一回都会被臭揍一顿，一个10来岁的孩子根本受不了这些，好几次就恳求那些侍卫，要不然你们打死我算了。可结果呢，打是打了，养好了病您还得继续接客。柔福这回算是彻底绝望了，整天就跟行尸走肉一般，无论什么样的客人，只要有人找他，他就像一具活死尸，随便那些禽兽凌辱。等到了深夜没人的时候，他的眼泪是止不住的往下掉啊。这样的日子柔福不知道还要忍受多久，他也不知道其他的家里人都在什么地方，是不是也跟他一样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。 可就在一天早晨，这柔福突然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。柔福心想，这个人的背影好生眼熟啊，莫非他也是宫里人？于是柔福避开那些侍卫，悄悄地跟着这个人就来到了洗衣房的柴房。走进了一看，哦，原来是父亲的另外一个宠妃，叫韦贤妃。一个是早先的宠妃，一个是曾经的公主，可现在呢，俩人在洗衣房碰面了。还没等说话呢，俩人四目相对，可就忍不住了。其实这俩人呐，不用说都能猜到对方这日子过得肯定生不如死，谁也反抗不了，谁也无能为力。这回碰上了，只能是日后相互有个照应，两个人相依为命吧。本来有个熟人，柔福这心里头还能有个依靠，可是老天爷呀，就像是诚心跟这柔福作对似的，刚碰上韦贤妃没多久，人家走了。这韦贤妃有一个儿子叫赵构，他这儿子命好，这次劫难没把他带走，人家就跑到了南京，自立为王，登基当了南宋的皇上。金国这边一瞧，哟，你赵构当皇上了，这样的关系，我再把你亲妈给留在洗衣院，可就不太好说了。再者说，当时这韦贤妃都40多了，留下来也没用啊，不如送一个顺水人情，日后有事儿还好商量。结果这韦贤妃就从洗衣院转战去了五国城，和她丈夫那个太上皇赵佶关在了一起。韦贤妃的走对柔福来讲又是一次打击，想想也是，谁不想脱离这火坑啊？都是同父异母的兄妹，怎么赵构就不说把柔福一块带走呢？现在又剩下柔福一个人了。可就在他毫无希望的时候，这生活又一次出现了转折。这天吃过晚饭，金国的盖天大王完颜宗贤没事儿就跑到洗衣院找乐子来了。洗衣院的管事儿一瞧，哟，盖天大王来了，点头哈腰的赶紧跑过来了。盖天大王，您怎么今天有兴致来我们洗衣院呢？您应该早点说呀，我好提前给您安排安排呀。这完颜宗贤根本没心思搭理他，瞥了一眼，我来你们这儿还得提前打个招呼啊？不，您误会我的意思了。我是说呀，我好提前把姑娘给您准备好了，怕照顾不周，不是吗？少跟我废话，赶紧的，把你们这儿长得漂亮的全给我叫出来。管事儿的一听啊，麻利的，赶紧去办。大概过了10来分钟，就看见7、8个姑娘一字排开，就站在了完颜宗贤面前。而柔福呢，便是其中之一。这些姑娘除了柔福，那全是涂胭脂抹粉，妖艳至极。工作需要不说吧，主要是她们也惦记着能让哪位高官看上之后，哪怕是做个偏房，也比在这儿接客强啊。柔福呢，在洗衣院待了好几年了，甭管是谁来，她从来都不特意打扮，她压根就没这心思。可偏巧就他这种天生丽质，外带着有些忧郁的气质，反而让他在这群姑娘里边显得很特殊。完颜宗贤一眼就把柔福给看上了。完颜宗贤的出现可以说是柔福人生的又一次转折。自从这次洗衣院相遇，完颜宗贤没过多久就把柔福娶过来了，做了自己的偏房。这种情节要是放在言情小说里，那肯定是完颜宗贤不计前嫌，对柔福一见钟情，从此柔福过上幸福的生活了。可是历史啊，有时候很残酷，没那么浪漫。 完颜宗贤娶柔府可不是因为什么爱情，而是想单独霸占她。柔府早先那是北宋的公主，这么金贵的一个人，现在成了我完颜宗贤一个人的奴隶。嘿，这一下完颜宗贤的心里头美，您看他拿这事儿啊当成逞威风了。这柔府也命苦，等完颜宗贤这新鲜劲儿一过，又成礼物了。完颜宗贤在五国城里挑了一个普通百姓，就把柔府当作赏赐嫁给人家了。虽说这人不是什么高官显贵，日子过得比较清苦，可是柔府总算是踏实下来了，那种人尽可夫的日子总算结束了。再有柔府的老爹还有其他亲人都关在五国城，即便见不着面，可好歹离得近，这心里头啊有些安慰。作为一个女人，柔福这辈子是够惨的，作为一个国破家亡的公主，柔福的命运更是可怜。绍兴十一年的时候才刚满30岁，柔福就去世了。不过就在柔福这些年痛苦挣扎的时候，南宋的朝廷里边却出现了另外一位柔福。在建炎三年的11月，齐州知州甄采在越州围剿土匪的时候，突然接到下属来报，报知州在咱们这些土匪的家眷里边有一个女子，自称是王贵妃的小女儿柔福帝姬，您看这该如何是好呢？甄采一听这个，当时吓了一哆嗦，北宋那场劫难，他们金国可带走了不少皇亲国戚，虽说这太上皇和一部分皇族被关在五国城，可还有很多人不知所踪啊。这些人在金国的遭遇不用亲眼看见都能知道，这日子过得肯定不怎么样。现在赵构虽然做了南宋的皇上，可毕竟这柔福帝姬那是太上皇的女儿，是赵构同父异母的妹妹呀。无论是真是假，这事儿不能不报。想到这儿，甄采马上向南宋朝廷打了一份报告，快马加鞭的就送到了赵构手里。赵构接过来一看呢，他这态度倒是让别人没想到，不慌不忙的就把奏折扔到一边了。嗨，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儿？再者说，父皇和其他的后宫嫔妃都关在五国城，怎么单就这个公主她自己跑出来了呢？这事儿啊，先放放吧，到时候再说。得，不管了。周围大臣一看赵构这态度，可就开始劝上了，皇上啊，再怎么说那也是太上皇的亲生骨肉，您的妹妹呀，他们被掠走作为人质本来就够苦的了，现在好不容易得到了消息，说是当年的柔福帝姬，您应该去验证一下啊。如果是真的那固然好啊，如果不是真的，这事儿也算弄清楚了。您这不闻不问的，别人怎么想啊？毕竟都是皇家血脉，您要是不管，难免让人觉得您不够仁慈。这样的劝说大臣是天天说，赵构实在是听烦了，得，就按你们说的办。冯毅外带吴心儿，你们两个去检验一下，多大点事儿啊，天天在我耳边唠唠叨叨的。这冯毅呢，是赵构身边一个太监，在跟赵构之前在柔福的母亲王贵妃宫里听差，所以对于这个柔福帝姬他见过也认识。吴心儿呢是一个宗室女眷，早先也见过真的公主什么样，这回啊派他跟着一块儿去，就是怕这验明正身的时候啊有什么不方便。 验证真假公主，冯毅不敢怠慢，自打到了越州的第一天，这审查工作就开始了。冯毅和吴兴儿两个人刚一到越州，连口饭都没顾上吃，就让人把那自称是柔福的姑娘给带过来了。仨人一见面，冯毅和吴兴儿这俩人眼珠子就没离开过这姑娘。其实那个时候柔福已经出宫好些年了，走的时候16岁，都说女大十八变，谁能保证她不变模样啊？再有这姑娘现在的身份是土匪家眷，可见这日子过得也不怎么样，根本不能和皇宫里比。您早先就是细皮嫩肉的，那做了土匪的家眷，估计现在啊，这皮肤啊也不怎么样了。所以冯毅和吴心儿这俩人是一个劲儿的瞧，这眼神啊都快盯到人家肉里了。研究了半天，就看冯毅冲吴心儿使了一眼色，就把他拽到一边了。哎，我说你觉得这姑娘是真的柔福吗？吴先生说，这事隔这么多年了，这柔福地基的模样我记得也不太斟酌了，不过看这身高这气质倒是有几分相似。是啊，我也这么觉得，可毕竟宫外头的生活不能和宫里头比，谁家养的姑娘能比皇上家养的好啊？所以这外貌咱先定下，不过得多问几个问题，这才能确定。商量好对策之后，冯毅和吴心儿这考题可就来了。这俩人呢是轮番轰炸，简简单单的有什么出生年月日啊，复杂的有早先宫里边的生活细节，还有那些更犄角旮旯的，像什么太上皇的生活细节呀，柔福帝姬小时候有什么斗事啊，亲生母亲王贵妃给他做过什么玩具呀，好家伙，一系列的问题。说实话，问的确实太偏了。如果问您小时候犄角旮旯的事儿，您都不见得记得清楚。这考题的难度是越来越高，这位自称是柔福的姑娘答的却是越来越详细。冯毅的那些问题，这姑娘愣是说了一八九不离十。这下冯毅和吴心儿俩人可高兴了，没错，这就是真的。虽然外貌上多多少少吧有点变化，可这问题他都说上来了，肯定没跑了，得赶紧向赵构汇报去。就在一切问题回答完毕，大家高高兴兴的准备离席的时候，突然间一个细节让冯毅和吴心儿起了疑心。什么细节？真的柔福长在宫里，所以打小就缠足，也就是裹小脚啊。可这位不一样，咱不能说三八的脚吧，最起码不是缠足那种，这可是一关键的。当时冯毅就把这位姑娘叫住了，柔福帝姬啊，你这出宫之后日子过得苦吧，亏了你没裹脚，要不然呢更得难受。冯毅聪明，他先把这话故意说错了。如果这位姑娘顺杆爬也说是啊我没裹脚，这一下谎言可就拆穿了。可是谁成想这姑娘先是一愣，紧接着乐了，哎呦，大人真会开玩笑，宫里的姑娘有几个不缠足的呀，您也知道在这儿不比皇宫，放个牛啊放个羊啊这些活全都得干，要像早先似的整天缠足，我根本没法活着，这么多年了我都没缠足，所以日子一久啊这脚就给放出来了，你们说这能活下来多不容易呀。一番话说完，冯毅和吴心儿两个人先是对了对眼神，这心里头想什么那是心照不宣呢。这姑娘的确说的有几分道理，您当公主的时候不用干活，到了金国做了奴隶可就不容您挑剔了，真要是还像早先那样每天缠个小脚，不得把人活活疼死啊。所以说 这姑娘给的回答完全可以成立，这顾虑全没了。建炎四年的八月，得到确认的赵构派出了声势浩大的迎接队伍，就把这位失散多年的妹妹给迎进了宫，还封她做了福国长公主，上至皇宫大臣，下至平民百姓，全为这个失而复得的公主能够再次回家感到高兴啊。要说这事儿也巧了，柔福刚回来没两天，另外一位皇亲国戚也跑回来了，这人谁呢？得说是赵构的奶奶，早先宋哲宗赵煦的孟皇后。这下可真是双喜临门了，大臣们一个个的都跑到赵构身边来说好话来了，皇上，您这二位失散多年的亲人突然之间能够回来，这就寓意着您治国有方，老天降福了。这位刚说完，旁边那位马上接茬，没错，您看这南宋王朝您一个人来支撑，自从有了您的治理，这多年前的积怨马上就有化解的希望，好事儿啊，好事儿！按理说皇上被人拍着被人吹着都快找不着北了，理应高兴才对呀，可赵构呢心里快烦死了。你们觉得这是双喜临门，我觉得这是祸不单行啊，巴不得他们能死在外头呢，这我才高兴。跑回来一个不要紧，这第二个紧接着又回来了，这不是招我烦吗？这会儿您可能不明白了，这亲人团聚本应高兴啊。再者说，如果跑回来的是爹或者是哥哥，早先北宋的皇上赵恒，这还情有可原，毕竟现如今这皇上赵构当着，真要是那爷俩回来了，处境比较尴尬。可这一个是公主，一个是奶奶辈的皇后，谁也都不能跟她夺权，她凭什么腻歪人家呢？赵构不是精神病，他之所以这样，其实这里头那是有原因的。再有，都说真的假不了，假的真不了，难道就没人发现这柔福帝姬是假冒的吗？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你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在黎明，你的脚步牵绊着路霜，如影随形是那狂乱的风，走在充满了陌生的时光，一步步吸住受过的伤，看不清那漫漫无常，如何相信真的能相信吗？能牵着家小路就能走向安宁的家乡，他的平淡相思融在歌唱，也当时却也不声不响，唏嘘着在林中回荡。当黎明还披着轻轻的纱，当湖面上还燃烧着红霞，此刻的无声的喧哗，大地被光芒照得美呀呀，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，这里的黎明静悄悄。 颗心啊，几颗热烈的心啊，怎会在泥泞的雾中模糊最初的方向，为他寻找那灿烂的曙光，来把真诚的生活点亮。恋人啊，在远处张望，轻轻的沙，当湖面上还燃烧着红霞，此刻的无声都喧哗，大地里光芒炸得那样样，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，这里的黎明静悄悄，大地里光芒炸得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，这里的黎明静悄悄。 地方。